继续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忠诚的二百天战斗开始后十天期间，万社团艺术团、国立民族艺术团和血海歌剧团等中央级艺术团体艺术人前往各地大高潮暨战场，在当地共进行120多次演出，积极鼓舞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创造万里马速度。